子雨，矿泉水， 矿泉水， 是的， 是的， 郊外， 郊外， 传统， 传统， 纪念， 纪念， 秋高气爽， 秋高气爽， 庄稼， 庄稼， 丰收， 丰收， 菊花， 菊花， 枫叶， 枫叶， 赏， 赏， 风筝， 风筝， 考， 考， 诗， 诗， 闹了半天， 闹了半天， 灯， 灯， 传说， 传说， 消灾免祸， 消灾免祸， 像， 像， 周末， 周末， 专门， 专门， 周到， 周到， 到底， 到底， 浪漫， 浪漫， 不许， 不许， 点火， 点火， 万一， 万一， 着火， 着火， 斗， 斗，